好，星期二得到啊！今日系3月23号，咁啊系星期五嚟嘅，我哋录音嘅时候。咁今日有 Tony 啦， 系大家好啊。 系咁啊，今日有刁拔啊， 系大家好。 系啦，咁啊，因为阿刁拔就逢星期二就唔得闲嘅，咁咧我哋呢个礼拜就礼拜二录音，咁所以就变咗阿刁拔就唔喺度啦。咁啊，好似到我哋呢一刻录嘅时候咧，我哋上个礼拜系礼拜二咧开咗个盘口，就话如果我哋五折咧个 like 数都过1000咧，咁我哋搞多次网聚。咁咧，直至到而家录紧音呢一刻咧，我啱啱睄过咧，就应该有一折定唔知有两折，好似系唔够嘅。咁咧， 应该有两折唔够啊，因为咧下昼嗱，我下昼睇啦。有一個就1300 like， 一個1400 like， 一個1200幾 like。 咁突咗啲可唔可以填落去啊？ 咁啊算啦，都當係啦，因為一個500幾，一個600幾 like。咁其實咧，照計填落去咧，可能拉雲都接近5000 like 嘅。咁都多謝大家支持啦，即係冇理由哇咁又唔算數，咁啊唔係咁好。 證明大家都真係好聽我哋， 好支持 講啊，好支持我哋， 我 哋幫你一叫就有千幾 like。 咁廣告有剩係嘛？咁啊。所以咧，我哋嚟緊嗰個諗住預計4月尾啦嚇，而家就睇緊拉市嗰個禮拜日定係4月尾2個禮拜日咧，就搞一次網聚，因為阿 Johnny 要去旅行啊，咁所以咧就睇翻日子啦嚇，咁冇理由冇佢噶嘛，係咪先？冇佢唔成事啊！ 咁 所以咧， 睇翻個日子先 啦，係啦，我睇翻個日子，所以咧就係4月嘅拉市。尾二或者最尾嗰個禮拜日啦，暫定咁咧就會喺銅鑼灣嘅嗰間叫做咧就南萬亭， 南萬亭 係啦，咁啊 串燒。 其實大家咧都會，如果你譬如係咧港島區住開嘅人咧，應該都知道啦。佢喺銅鑼灣啊，喺中環啊，喺跑馬地咧，其實都做咗好耐好多年噶啦。咁啊，一間日式料理以串燒做主打嘅日式料理啦。咁啊，因為我哋同個老闆都幾老友嘅，咁啊佢啊就應承幫你寫啲菜單，就俾我哋包場。 係 係啦。咁所以咧嚟緊我哋咧都會公布個菜單，咁啊暫定喺4月，而家暫定未即係4月尾啦，總之係啊。 總之4月尾啦，咁就大家都記得幫我哋撳 like， 咁啊同埋 click廣告。 廣告係啦，最緊要係撳入去個廣告嗰度啊。 因為有啲網友 就唔係睇一個睇曬個好長嘅廣告。 因為有啲網友話咧，原來睇30秒咧就可以當係㗎啦，咁講嚇。 又或者你開第二個視窗睇個廣告咁咯，咁或者跟住撳冇聲，咁你咪可以繼續聽個節目咯，唔影響你繼續睇。 系啊系， 咁呢个都系一个方法。 多谢大家支持啦！咁啊，今日咧3月23号噶啦，刁拔口下嚟，3月23号系咩日子啊？ 3月23号 系啦，以你呢个人肉 Google， 一时间谂唔起噃， 谂唔起啊？ 有贴纸啊？ 有诶，冇嘅，直接开答案啦。呢个咧系亚洲电视嘅台庆之一。 哦， 因为咧嗱，亚洲电视有好多个台庆嘅。 哇，真系大佬好难估，好啊，老实就亚洲电视，唔好讲乜嘢。以前麗的又有台慶係12月嘅， 冇錯， 好早期 嗰陣。呢個咧係諗白時代嘅亞洲電視台慶， 係啊， 嗰陣時候有個口號亞洲電視323。點解我記得呢？其實就唔關佢事嘅，因為我細妹就3月24号生日，咁、所以咧呢個咁嘅垃圾電視台喺我細妹生日前一日生日， 都係㗎， 咁、我實記得㗎，係咪？ 唔係，因為我有個同學生日，都係因為我細妹都係同一日生日，所以我記得佢生日。 記得埋佢，係咪按個琴屋嚇？係啦，唔係今年好奇怪喎，我細妹咧係咁耐以嚟咧嚇，舊力同新力係同一日生日嘅喎，今次係搭到正喎。 係。 係啊，之前嗱你有冇試過舊力同新力除咗出世嗰年啦，係再搭翻一次啊？係咪某隔幾多年先會發生一次呢？ 係咪因為啱啱過咗雙春兼潤月嗰年啊？可能褪翻個時間。 呢、這個要揾啲曆法， 揾啲曆法嗰啲係啦，專家講講啦。因為咧， 今年個立春係早過農曆年。 係啊係啊，早幾日嘅， 早少少， 早幾日嘅。咁咧就佢因為80年出世啦，咁啊今年即係38歲，即係38年第一次係新曆年舊曆都係都係同一日，係咪咁啊？就係咁嘅，咁啊，我哋即係講下啲時事啦。喂，因為咧下晝啊，政府急急忙出嚟開個記者招待會， 係新鮮滾熱辣， 新鮮滾熱辣啦。嗱，咁我哋咧之前我哋一路都即係都一路批評佢啦嚇，又出動埋呢個叫巫術公仔啊。 哦，系啦、 连飛降都用埋啦嚇，連 我哋用盡 個飛降啊， 用盡曬所有方法叫佢派錢嚇。咁啊，算唔算成功爭取咁啊？ 咁啊，唔係淨係我哋嘅，好多人都有鬧。即係 嗱咁講喎，嗱今次咧，我哋咧就真係幾好嘢。點解咧？嗰啲友喺度噏念力抗共， 搞咗咁耐都一事无成。你睇下我哋咁样搞搞就搞掂啦。 念力派钱，我哋系助纣加念力派钱， 助纣同埋飞降。 嗱，嗰啲咁嘅念力抗共呢啲咧，就真系好似佢自己嗰句名句啦，就叫乜做？ 系啦， 你睇下我哋几。 我哋呢就唔系乜做啦，我哋坚做嘅。 我哋呢啲人， 我哋系坚做， 直情系即时见效喎。 系咯， 食猪红屙黑屎，即时见效啦。 立竿见影咯，或者问下啲啊。 嗱，呢啲冇错啦，坚嘢，所以大壮即系大壮，讲嘢有文有路嘅吓。咁啊，我哋咧当时都话喂陈茂波嗱，你呢啲咁嘅人啊，夜晚行夜街啊，突然间后边啊大声嗌一句陈茂波，你唔好回转头啊，佢哋系飞降嚟噶。 佢就算唔系飞降，佢都惊俾人剥湿嘅。其实 我佢担心呢样嘢咧，系比较现实，系更加紧要嘅。 系 因为系比较迫切嘅，因为咧你飞降咧，大家仲要想象啊嘛。但系俾人剥湿咧，系好具象嘅。 系啦， 佢咧喺个砖头一嘢就哼落去，哎呀咁样。咁啊，第一报告咧， 虽然正常嚟讲，后边偷袭就唔应该嗌名嘅，应该。唔應該警告前面嗰人 啊，唔係，通常就係嗰啲咧，如果係開槍嗰啲咧，就會嗌名咧，等你擰轉頭咧，正就係嗰個人。係 啦，開槍射中係。 但係陳茂波係唔需要噶嘛，係人都認得你個衰樣噶啦。 冇錯啦，又睇你後面爭到你前面係嘛，一嘢就卜落去咧，唔使講嘢啦。 嗱，講翻由琴晚開始咧，其實政府就放風話係會派錢啊。 其實放風咗兩日。 其實琴晚講嘅 放兩千，嗱有聲氣話放兩千，有啲聲氣係放三千，喺今次係四千。 嗱，琴晚講嘅時候就話放就要有一個入息審查嘅。咁其實琴晚開始咧就已經孖聲四起噶啦，咁咧即係有啲 佢都睇餸食飯嘅喎嚇。 網友我覺得講得好笑，佢話：喂，你人派錢，你派錢，你派到俾人由頭孖到落尾嘅，你都算真係 number one 啊！我都好耐冇見過人派錢派到好似佢咁啊，俾人孖咗成晚嘅，由琴晚開始， 個個都鬧啊！即係你諗下，唔係話講到佢粗俗少少，你條撚樣真係唔屌唔鬆化。 但咁上一次都有類似嘅事件發生過嘅。就係、是、當個胡素貞派錢落去 MPF 喺呢個户口嗰度， 都係俾人嘴走。 咁你嗰個叫唔係叫派，因為塞咗落 MPF 户口啊嘛。佢呢個都勉強叫做係派， 有 得嚟都俾人鬧得咁襟。 係，不過今次咧，喂，佢話嗰個叫做行政成本咧，可能好重喎。因為咧，你每一個人個 case 唔同啊。因為佢今次派錢就係咧，如果你完全唔使交税，咁啊俾四千蚊你啦，即係你完全冇得益啊，你又冇攞綜援啦，冇住公屋啦，冇領傷殘津貼啦，冇領老人津貼啦，係嘛？咁加上咧，你又冇嗰啲差餉退税啦，係嘛？如果有都得喎。即係譬如如果你差享只係一季一年只係退咗2000蚊，咁你可以落領2000蚊嘅申請，咁變咗個行政成本係咪變咗咧？要人逐個 check 佢咧，係咪？譬如 check 佢有冇交税先，或者 check 佢有冇退差享，咁要 check 好多嘢喎。咁呢個工序係咪會令到嗰個政府嗰個行政成本大增咧？ 嗯， 啊，会唔会话？因为而家坊间有人讲到咧，话每个人个行政成本要4000蚊，你派4000就要使4000，咁你不如派俾市民啦，系嘛？或者统一派 咪算咯？ 唔系，或者统一派晒佢咪算？ 咁啊，其实可以派8000喎，其实系 系咯。 如果就咁派，咪可以派8000咯。 或者分匀啲，当每人派6000，任派全派晒佢。 系啊， 咁即系又系攞嚟搞。如果系咁， 系啊，即系你搞到咁复杂，系咪？搞到又话呢样又要 check 嗰样，咁变咗咧，你嗰个行最紧要以前我哋成日都即系讲啦，你个行政成本，你嘅交易成本太重，你系得不偿失嘅。 系，即系又翻翻个基础理论嗰度。 系啦，即系最悭钱。 如果你搞到咁多嘢先至做嘅话，你个成本本身就已经太重啦。 系， 就系嘥咗一大堆钱去请人去搞行政嘅嘢。 系，即系好似嗰啲某某而家出边啲慈善机构筹款。你捐100蚊，佢可能抽咗70蚊做行政費嘅喎。 係啊， 出糧啊，拆傭有拆傭嘅，街邊嗰啲係咁咧，係咁叫你去捐錢嗰啲咧，原來有傭拆嘅，知唔知啊？係，佢哋原來拆好多㗎。 有冇啲團隊下線？ 有啊， 上下線。 有啊，有啊，有 overrise 嘅。係，基本上佢哋同經紀跑數一模一樣，你冇 唔知經紀似傳銷盤喎，真係。 哇，係啊，即係其實真係大家唔好喺街邊嗰啲立亂捐錢，因為嗰啲咧， 嗰啲好貴㗎。 其實行政成本好似高達70%。我最記得嚇，呢個係一個香港民主第一大黨叫張炎登搞嘅，佢就搞呢間公司咧，就一年撈好多錢嘅。 嗯 啊，咁當然啦，即係我哋如果你話政府，如果既然你有好良好意願去還富於民，咁有乜理由會使可能要使100多億成本咧？係咪呢樣嘢唔合理噶嘛？ 那個成本重成咁咧，就唔值得做嘅，同埋好容易有個令人誤墮法網啦。大家之前都講過，即係 一個唔覺意漏填咗少少嘢， 即係你叫人申報，咁到底嗱，因為其實成日都告咧，即係例如綜援啦嗰啲，成日都其實好多時啲案件咧就唔係因為佢呃綜援，係因為佢填錯份 form 嘅，漏報一啲嘢，漏報一份保險，例如 係啦， 你嗰份嘢咧，即係講真坦白講，係好容易填錯嘅，你揾個律師去睇。喂，大佬，我都唔知道你寫乜，你又叫我簽，又唔可以改喎、啊、上邊。咁我簽完俾你，咁跟住我就失實聲明喎、啊，大佬。咁即係你係攞人嚟搞嘛？你而家係整個 trap， 你淨係俾個陷阱人哋去踩啊！你即係你仲要係專玩一啲基層嘅市民啊！ 因為佢哋咧本身可能教育程度低啲，個表都唔識點填， 係啊， 成日俾你哋捉到嘅，即係俾你陰到嘅，其實唔係。 其實係陰到係。 係陰到啊！咁變咗咧，你即係陳茂波。你為咗你第日將來個仔女有屎忽咧，你做人做好啲啦，你唔好做埋啲生仔冇屎忽嘅嘢啦，係咪？喂，你諗住還富於民派錢俾人，希望啦幫到啲基層市民。調翻轉頭，原來你係設計陷害，好似呢個叫做高球係嘛？叫林沖帶刀入白虎節堂咁樣啊，跟住 玩佢， 哇！你咪即係害死人 啊！ 咁唔得噶嘛？ 咁啊，啲政黨咁嘅睇法啊，對於阿波波嘅建議。 大部分都有啲即係五波咯，即係又係即係還富於民好事，不過咧就希望佢做啲長遠嘅嘢啦，醫療全民退休保障啦，起醫院啦。 嗱呢個公民黨啊楊岳橋就出嚟話咧，就唔反對政府咧向呢啲被遺忘嘅港人派發現金啊，但係咧就認為咧，如果要解決社會問題咧，又要係做翻一啲投放資源嘅嘢啊 ，click click 啊咁樣樣啦。咁啊，佢又話咧個財政預算案咧，佢都依然係傾向係投反對票嘅。有乜睇法啊 ，Dilbert？ 對於呢個公民黨 啊，財政預算案投反對票咧就唔緊要嘅。咁但係個問題咧，你對於派錢嘅態度係點先？ 佢一向反對咯。 咁但係你而家呢單嘢，你係咪就你即係話？派都 OK 嘅， 唔 係 應唔應該派俾啲窮人，定係淨係派俾你哋？因為你點會有三萬？ 唔係好簡單啫嘛！你贊成而家個派定唔派？你咪講得清楚啲咯。 佢唔敢講，因為佢反對啊嘛。 佢而家未講，而家未講嘅，因為而家咧大家 我幫佢講啦，心裏面嗰個係反對嘅。 唔係心裏面嗰個係之前佢哋嘅立場都係一路都係反對派錢， 唔係反對派錢俾窮人。佢哋派俾有錢人，佢係應份噶。即係咧嗰啲揾$95,000一個月立法會議員，你哋唔係每人有$30,000退税咧，嗰啲係應份嘅。好似議員咪有6個物業， 咁所以今次阿波波出嚟話派翻4000，即係雖然我哋都未必認同個方案啦嚇。咁跟住佢哋咪出嚟講到啲模棱兩可嘅嘢咯，又 係啊，唔係即係咧原意其實係好嘅，即係咧佢係意思係等於真係執漏啊，有邊啲派漏咗嘅，今次補翻俾你啦。嗱，你冇交過税，咁肯定冇嗰啲受益嗰啲啦，係嘛？咁嗱，綜援一定撇除咗綜援，嗰啲叫做傷殘津貼、老人津貼，加埋嗰啲公屋， 嗰啲就冇曬。 即係嗰啲咧，如果你有咧，就唔可以申請。咁變咗咧，真係有機會咧，係可以直接照顧到啲 M 無人士。呢個有機會嘅嚇，問題你頭先 Johnny 講得好啱啦，你政府嗰啲好多表格俾人填，哇填填埋埋，哦坐一樣嘢就俾人捉住，就話你係呃政府，哇到時又話要監禁，又話要留案底，又話呢路，喂呢樣嘢仲衰過你派錢俾佢喎，佢話不如我俾翻4000蚊你，你唔好告我啦，喂咁樣你咪即係害人，係咪先？加上你政府個行政成本如果去到咁重，喂呢樣嘢你不如攞出嚟還富於民好過啦，好過攞出去嘥咗佢啊，係咪先？ 但政府好似唔做下嘢就好似唔過癮咁嘅噃， 即係驚人話佢冗員係嘛？ 係啦， 咁其實政府不嬲都有呢樣嘢嘅，即係譬如好多嗰啲即係公營機構啦嚇，佢有個撥款噶嘛，譬如撥款咗幾多錢，今年如果使唔曬有錢剩啊，佢唔可以，佢一定諗辦法使曬佢嘅，去旅行好，買 fax 機好，買 fax 紙好，買啲冇用已經冇用嘅嘢都好。佢都要賣曬， 總之使咗先， 使咗先。咁下年就可以攞翻呢條數。如果唔係咧，政府哦，你慳咗錢啊，即係你使唔使啦 ？cut budget 就 cut budget。 啊，問個深啲嘅問題先，大家覺得阿波波即係點解即係終於叫做屈服就決定派錢咧？個政治嘅分析係點咧？ 唔屌唔鬆化咧，句説話，個個係咁鬧。咁啊鬧到咧，佢都覺得哎呀，好唔好意思，可能佢仔女喺翻學校又俾人詛咒咧。哎，你老豆啊！乜街嚟噶咁樣？ 我覺得今次佢哋扭態咧，係要對付你班泛民。 係， 因為咧好明顯，大家都知啊，即係公民黨出嚟反對派錢咧，係得罪咗好多人。 都係啱，都有道理。 而啲建制派嘅比較傾向支持建制派嘅報章咧，大部分啲文章都有寫嘅、 嗯， 就主要佢都唔再講邊啲黨派啦，直情一圈就圈住你，就泛民兩個字， 泛民 直情圈住泛民。唔係唔佢唔幫你分㗎啦，佢、就攞嚟攻擊你哋㗎。 政治操作上係啱嘅，因為佢冇人同你分㗎嘛，佢一定係成個即係地圖炮啦，一出就打曬你哋啦、 啊。 加上咧早兩日喂林鄭去飲喎、 啊， 係咪？喂三皮嘢就收購咗你民主黨咯喎、啊，黐唔黐啲啊？嚇、 啊！ 喂，自然 喂30,000蚊好多㗎，對於某幾位人士嚟講， 唔係咁嘅捐款啫喎，佢唔係。一個月俾一次喎， 好葡萄噶 嘛 嚇，每個月你係想嘅啫，出糧月費你當 月費唔係做大香港早晨啊嘛，李華明淨係唱一首歌啫，佢高級過黃仁達好多喎，係嘛？黃仁達幾千萬、啊，一個月日日做早晨節目，朝頭早咁早起身，都只係值三雞嘢啫。 但係咁喎，嗰三雞係已經做咗每個月都有，而且係派咗成3年嘅咯噃。 咁啊，都算系嘅， 都執咗成球嘅咯噃。 咁啊， 咁多啊嘛， 有啊，多啊， 有啊，一年36萬啊，過100萬噶啦，108萬噶啦，3年。 咁你唔使使咩？唉， 嘿，佢哋好慳嘅，可以啲全部都衣食住行都有嗰啲叫做支持者想捐 錢，仲有貨金咧，仲有其他貨金 嘅。係嗱，咁我哋唔好提啲泡沫組織嘅嘢，因為呢啲基本上都冇人理嘅泡沫組織。我哋要講翻呢個民主黨咧，嗱，佢嗰個身價咧，而家就。大家知道啦，早几年啊，司徒华问过嘅，卖咗几多钱啊？吓、啊，你系猪系狗嚟嘅咩？可以卖嘅咩？我可以啊，30,000蚊原来吓、啊，卖咗俾林郑啦，而家咪系咪？ 买咁几年前嘅答案咧，就系卖咗几个位， 卖咗3个议席。嗱、啊，依家系3个位，佢同三好好有缘吓、啊啊。原来咧卖咗30,000蚊，咁嗱。啊大家覺得 唔係温馨提示啊！大家唔明噶啦，我又講翻啦，因為我哋多咗好多新聽眾啦。 係啊， 民主黨當年賣咗啲咩嘢咧？嗱，政改方案啊， 2010年 政改方案就咧行入中聯辦就交換咗個政改方案翻嚟投即係贊成票，就換咗三席嘅超級區議會翻嚟啊，就有增加民主成分之後嘅功能組別。超級區議會議席，咁當時所有人都話佢哋係戇鳩嘅。 咁啊，即係咪戇鳩咧？而家睇翻就係嘅嚇，因為咧， 我當時都已經睇到係戇鳩啦。因為嗰個選舉你無論點，你頂多你都係攞三席啫嘛。所謂個加多嗰5席， 係啊係啊。咁你 咧，咁隨時連嗰第3席都攞唔到，咁啊 ，which is 而家經常都發生啦。 唔係，而家都有三席， 嗰三席都攞唔，第三席會攞唔到嘅，其實隨時。 有機會嘅， 你分得唔穩，多人搶就攞唔到咯。 係啦，嗱咁啊，即係因為基於當年民主黨嘅政治判斷錯誤啦，咁啊葬送咗香港呢個前途，其實都冇辦法㗎啦，都俾你葬送咗咯。咁今次咧，呢個林鄭就拋出大和解咧，原來大和解只係值30,000嘅啫。喂，同你政府打官司都唔止使300,000啦，係嘛？嗰啲咁多個俾人告嗰啲係嘛？自從雨傘運動之後係嘛？或者自從呢個政改之後，俾你政府告嘅，使咗几百万官司閒閒地啦。喂，你攞三皮嘢出嚟就真係就咁俾乞兒啊？ 喂，即係民主黨如果覺得收完人30,000就叫大和解，咁其實都幾奇怪。你做反對派，即係啦。正如Tony頭先所講，喂，之前搞落咁多人， 係啊， 搞落咁多錢啦、啊，即係你唔好話邊邊啱先啦。喂，嗰條數唔係咁細㗎係嘛？30,000蚊。喂，我打完你啲人，阿刁伯，你啊，如果你有你个组织吓、啊，我打完你几个兄弟，跟住同你饮餐茶，怼三嚿水俾你，咁样搞掂噶啦。哇，咁好平喎， 差唔多啦，差唔多怼三嚿水。 嗱个逻辑， 咁讲 个逻辑就系咁啦，个大和解。 咁啊咁讲嘅，因为咧可以，到时咧佢就可以呃自己啊嘛。佢话，诶，嗰啲都系以前689嘅嘢啫，呢件系777嚟嘅，唔关佢事嘅。 仲有另一个论述啦，我帮你谂好噶啦。如果你依三嚿水唔对啊，迟下3嚿都冇埋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吓、啊，喂，待住先啊嘛！嗱，林郑同你讲三鸡嘢，待住先啦、啊，系咪？咁咪啱咯。 咁啦， 待住先咯。 咁呢三鸡嘢咧，民主党啊待得好开心啦。咁咧，有啲建制派 就好葡萄啦， 就好唔开心啦。 唔系啊，直情系有啲人觉得，哎呀，佢有三鸡，咁我咧，咁我值几多啊？ 係啊，點解唔俾我哋啊？嗰30,000蚊 係啊，嗱，佢值幾多咧？今節就唔講啦，下一節翻嚟話俾你聽。 好。